感谢主又再一次来到达姆。对啊，这一次去年我们也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回来，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感谢主今年呢我们一家都回来了，上帝把我们一家都带回来，让我们也有很好的住处，神也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啊，这个地方刚好这个 Switch Meter 呢刚好是那个之前住的人呢刚好离开，然后我们就到了，那我们走之后呢隔几天他们才回来，哇，这是神安排好的一个地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不虚此行。对，我在预备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对啊，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多少都从今天得到一点帮助，不虚此行。那更盼望的是呢，你我的一生都可以不虚此行。对，我想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主啊，赐给我们机会在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将你的话语解明，让我们听见。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叫我们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作为，也认识那一位至高的神。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人生的意义，各位下一章。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价值，我想是自古以来人类都不断的寻找、不断的追求的一个主题。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谁呢？你是谁呢？哲学家他们有想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对不对？人会问，对，我可以知道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我应当要做些什么事等等的。历史学家研究人类过去的历史，想要为将来定出一些方向。科学家寻找天文物理等等一切的知识，想要能够明白我这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文学家也撰写人生的许多的百态，描写了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当如何而活。像艺术家同样也是，下一张好吗？就前面一张。对啊，艺术家同样也透过艺术来问同样的问题。这幅画呢是高更，可能大家多少有点认识吧，高更毕卡索，对不对？他们是一个好朋友。高更他在他快要死之前，死的前一年，他画了一幅巨作。其实这一幅画呢大概就是这个 size， 它就是 1.5 公尺乘4公尺，是一幅非常大的画。这幅画叫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出生在法国，其实是一个文明的地方，当时文明的中心就是在欧洲。他的艺术作品呢后来历史学家呢把他定为后印象派的作家。他的画作呢崇尚原始，崇尚自然。他自己认为原始自然呢才能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救赎。所以他43岁的时候，他就抛家弃子到大溪地去开始学习绘画。他到太平洋的一端大溪地要去寻找失落的伊甸园。到了50岁的时候，他积贫交家，正好他的女儿又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人生跌入了谷底。因此他决定呢要做一幅最后的作品，就是这幅作品。他说他想要把这幅作品当作他的遗作，当作他的遗言。可惜他自杀并没有成功，所以后来他又再活了几年。不过这幅画也可以算说是艺术的遗言，艺术家的遗言。 他完成了这一幅画，他就想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人生可以得着什么幸福呢？人的渴望在哪里呢？面对生老病死许多的无奈，面对人际关系当中错综复杂无法掌握的环境，到底人的方向在哪里？对，这幅画可以看到右上角跟左上角有两块黄色的部分，其实左上角那边呢就是他的签名，好像一幅这个巨幅的史诗啊，他在写一首诗。从左边到右边讲了人生的故事，左边呢是一个婴孩的诞生，中间是现在当下的生活，最左右边到左边呢，最左边是一个老人即将要垂死。好，请翻下一张，我们就来仔细来看一看。对啊，在这幅画的最右边呢，可以看到一个婴孩，他出生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旁边有好多的女人，有男人，还有一只黑狗，其实好像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我们再来看这幅画的最左边，对，下一张，我们要往哪里去？这幅画呢，最左边看到一个老人，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脸上显露出来惊恐跟忧伤，遮住了半个脸。旁边呢，最左边你还看到有一只白色的红嘴鸟，好像人生到最后要往哪里去，好像要问的就是问一只鸟，这只鸟呢，这只智慧鸟或者是荒唐的怪鸟，可以告诉他他该往哪里去。这幅画的中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下一张，他手朝着天摘取那人生的果实，就好像创世纪的生命树的果子一样，他要去采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好像顶天立地，在生死之间，在婴孩跟老人之间，他正是在他人生的巅峰，生命最旺盛的那一刻。然而好像这一幅巨画呢，它只是生命长河的中间的一部分，它连接着婴孩，又连接着老人，连接着生与死。其实我想艺术家不管是哲学家都同样在问一个问题，对，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从哪里来？我想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是不是也勾起你一些心里的想法？对，我想我们就来看一看，从传道书来看一看人生什么是虚空，什么又是不虚空呢？这段跳过，所以在第一节那里就讲到，它的作者是所罗门，它的主题就是虚空。他讲到虚空的虚空，所罗门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正是把整个国家南北国统一起来的以色列的一个君王，那所罗门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呢，是以色列全国最兴盛的时候。在圣经上面讲到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他有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一样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呢，超过一切世界上那些智者，一切的哲人。而且他做箴言，如果你读诗圣经里面，圣经当中也有箴言，他做了3000首，圣经里面截录了几段，然后又做诗歌1005首。那他怎么样有智慧呢？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植物动物在他周围的一切他都能够知道是什么名字，甚至昆虫水族，对啊，天下的列王都到他面前来求问，来求智慧。这一位作者 传道书的作者，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位智者怎么样来讨论虚空。这里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他的主题，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没有一个比较级的形容词，所以他就把两个名词堆叠在一起，要表达一个最高级的意思。所以虚空的虚空就是要表达那虚空的极致，最虚空。他要讨论人生里面的最虚空的事。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种表达，就像你会看到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就是最大的那一位主、最大的那一位神、最大的那一位王。还有如果你看英文的至圣所，也是 Holy of Holies， 其实也是一样，那是最圣洁的地方。虚空就是表达荒唐、无聊、乏善可陈、暗淡无光，好像人类一切的劳苦都徒劳无功。这似乎是对人生的一个嘲讽，一个挖苦，好像看到人所做的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劳苦、一切的劳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意义，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向。对啊，人生好像你做的许多的努力，你付出的一切，到底要往哪里去呢？我最近我的女儿她常常喜欢那个在路旁找蒲公英，他们就会跑去一吹，蒲公英呢就散了。对啊，虚空呢这个字它有一个含义，就是好像一口气一样。对啊，这一口气一吹上去，蒲公英的花这上面的这个种子就散落了，好像飘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对啊，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那里讲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看到这里我们好像在想，是不是这位智者就是在谈论人生就是这样虚空毫无意义呢？但这里这位智者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一些事情是有益处的，那人生就不虚空了。一个研究的人，我相信大家在座的都是在，可能很多人都在读书，都在写，都曾经写过论文，对不对？当你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你把题目定下来了，对不对？那第二件事你会做什么呢？一般会做什么？比如说你定了一个题目，对不对？虚空的虚空，我们就是要来研究一下虚空。我想接下来应该是要讨论一下研究方法吧，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来研究这个虚空呢？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来介绍一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呢，这位作者就给我们了一些素材，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虚空，有哪些标准我们来衡量虚空。若是那些标准如果我们达到了，或许人生就得着益处，人生就不再虚空了。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来跟着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原道。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像人生一代一代的过去，对不对？我们的祖先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换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过去了。但这里却讲到了与它相对相比的是什么呢？是太阳，是那日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标准是叫我们可以看待人生不虚空的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风又在转，对不对？然后太阳也在运行，但是它却有一个归宿。其实我们好像从在这宇宙万物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是不变的，有一些是恒常的。那是什么呢？来看下一张，就是长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东西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就有方向了。不知道，对啊，什么是长存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长存的，这是一个戒指吗？在这个戒指我们去买之前呢，我戴，就我们结婚之后，那个戒指掉了，掉了以后呢，我就去在家里面找了另外一个戒指，跟这长得蛮像的，可是过了不到一年呢，它就开始褪色了。为什么呢？对呀，是假的，而且那好像是人家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结果戴到不到一年，哎，怎么开始变得有一点红红的？然后再没过多久呢，所有外面的金都褪去了。不知道你拿到一个这个假的戒指，或是镀金的戒指，你觉得这是永恒的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去买了一个纯金的戒指。对，因为知道有一些金属是可以长存的，好像象征我们彼此的关系，彼此的爱情也是长存的。如果当我们买到了一些可以持久的产品，我们知道我们所投资的金钱是有价值的。对，当我们付出了一切，也知道将来这些东西可以继续的流传下去，我们也觉得那些东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下一页。去年我来德国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一趟德东，德累斯顿。在德累斯顿呢，旁边有一个小镇叫做 Herhut。Herhut 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发源地，那也是在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一个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们去了之后再寻找一下嘛，哎，刚好看到有一个博物馆，那我们就刚好进去了。进去之后他也竟然接待我们，平常好像不太开门，刚好有一个人看我们在那里干嘛，我们就问说，哎，可不可以进去看一看？他说好啊，来看一看。哇，没想到那里藏了好多的宝贝。这本圣经呢，这是一本圣经呢，大家可能看到下面有一个小字哈，它是1522年的，有没有看到？1522年，然后中间写的那个字是古腾堡，古腾堡就是以前印刷术发源的地方。对啊，这是第一本路德版印刷出来的圣经，哇，它保存了多久？快要500年了，对不对？快要500年，它里面还藏了好多好多的书。对啊，哎，再下一张。然后这本书的后面呢，哇，更令我惊奇，后面有人写字嘛。那这本圣经呢，居然还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叫做莫兰顿，他在上面做了一些笔记，右下角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签名。不，他不是用德文写，他竟然写希腊文，他用希腊文写的莫兰顿。对，我就想到，哇，为什么这本书可以保存那么久呢？是因为当时路德、莫兰顿这些宗教改革的运动家，他们所持守的信仰是珍贵、是珍贵的、是可靠的，因此可以持久，可以延续500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在保存。我就想到，如果呢，我的作品，对不对，或是我的工作能够流传这么久，哇，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蛮有意义的，蛮有价值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就看到，哇， 以前我在就三年两年前我在 Langen 那边工作，就法兰克福跟当下中间有一个小镇 Langen 在那里工作，我就想到那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那时候是在做数位电视的开发，就机顶盒 Setup Box。 那每一天其实哇工作好辛苦，从早到晚就在研究到底那个小盒子出了什么错，每天都在 debug， 可能有人在写编程的就知道天天都在 debug， 对不对？写完一个程式我们的系统好大好大，然后客户呢报了一个错误，我们就开始在找，有些时候找了半天找了两个礼拜也找不出来到底错在哪里。但我在想有一天我就在想，哇我每天对不对这么认真的在做，好像在做研究一样，然后又要读 spec， 天天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产品呢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根本不会有人在用，就感觉我的工作好像失去了一些价值，失去了一些意义。对啊，我的努力好像有一点虚空。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传道书给我们来衡量虚空的标准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说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里讲到了有海，对不对？所有的河流呢都流到海去，但是海却没有满。人的眼目，人的耳朵，对吧？今天中午来的时候，哇，沿路就看了一路的风景，对不对？你可以看尽天下一切的风景，但是好像也不会满出来。对，我们的耳可以听尽一切生命当中的天籁，或者是各样美妙的声音，但是好像也不会满足，对不对？那这里讲到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可以叫我们看见人生不虚空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觉得有没有人要说一说？啊，好，我们下一张。对啊，就是饱足、满足。对啊，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可以叫你满足，哇，常常我们就觉得人生真是有意义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有好多的时间，但是没有好好利用。高中的时候呢，就有一天晚上就开始打电动，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那魔兽争霸嘛，拼命打拼命打，然后想要赶快破关，一关一关过完之后可以打到那个大魔王去，对不对？然后那天晚上就打了一整晚，到了早上，哇，突然觉得好累啊。打完了以后一点都不觉得满足啊，好像破关了以后觉得也是这样，反而看到了是一个疲惫的身体，我觉得好虚空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做完了一些事情，你发觉好像就这样不会让我满足。但是现在呢反而更加的忙碌，好像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事情越来越忙，然后要安每一件事情呢都要非常精心的去安排，精心的去做才能够把它做成，不像以前那么多的时间。教会课业都占满了我的 schedule， 有时候跟孩子玩呢就可以感觉到有一些很单纯非常简单的满足。对，我就记得这其实不是我女儿，我原本想要放一张我女儿的躺在我手中的一张照片，跟这有点像。我二女儿出来的时候好小，就几乎可以躺在我的手中一样。对啊，我就想到当她出生的时候，然后出生了以后放在我手中，我觉得人生很满足哎。你看其实父母花尽了许多的精力，对不对？要养一个小孩其实蛮花时间的， 他还没有出生呢，你就为他预备了一切，可能你要为他预备一个房间，布置好了一个房间，对不对？要为他预备一个床，当他出来之后他就要睡了。他一出生了之后呢，你要为他预备衣服，一些小衣服，所有都要配套的都要预备好了。你要为他预备尿布，要预备为他预备吃的。就其实父母花了那么多的心思，那么多的努力，但是当你看到了一个孩子，当你完全的付出，当你去爱的时候，用心关爱，用心去付出的时候，你发觉孩子一点点的回应就让你的心得着满足。我想当有一些事情叫我们的心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人生真是有意义啊，真是有价值啊，不觉得有任何的虚空。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已有的事，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看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好像以前人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也仍然会发生，好像今天发生的许许多事情以前也是一样。你说人今天能够有多进步，多发达，多有文明，好像过去的人也蛮有文明的嘛，对不对？好像以前的人也都经历过这一些。对啊，这里讲到有什么事情是叫我们人生可以觉得不虚空呢？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新的，对啊，如果有一些新鲜的事情，是不是让你的生活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呢？我想女生喜欢有什么？新衣服，对不对？为什么需要新衣服呢？为什么需要新鞋子？哎，觉得生活就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有新的发型，对不对？新的造型。那男生喜欢新的什么？是不是手中拿出来的新的手机，对，新的电脑，对，好像我们很喜欢有一些新鲜的事物。对啊，这些新鲜的事物让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有价值有意义。对啊，有一次我们去马宝，有一次全教会里面的长子呢一起出去玩，去马宝玩，玩回来之后呢就安排我们去一家餐厅。哇，这家餐厅非常有意思，很特别。那家餐厅在 Gison， 那是在一个我们开去的时候呢，开车嘛，哇，怎么经过好像荒郊野外一样，越开越荒凉啊。原本是柏油路嘛，柏油路开开开了变成泥土路，泥土路发现奇怪，怎么前面都是杂草，那 Navy 还叫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吧，我们就相信他，走走走，走到走进去之后，哇，看到一个古堡。然后进去以后呢，古堡里面卖的是那骨头餐，感觉有点像中世纪德国人吃的那种餐点，就一个铁桶里面插了好几根炭烤的那个骨头，肋骨肋排啊。哇，每一次去，不应该说是呢，我们只要去那里呢，只要到马堡或是去 Gison， 我们就很想再去那里吃一吃。哇，因为那个餐好新鲜呢，那里的环境，他那个古堡里面挂了好多那个盔甲，中世纪的盔甲。就有些地方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很新鲜，我们还想再去做，只要去做那些事我们就觉得不虚此行。我们只要去 Gison 玩回来，去那里吃一餐，我就觉得那一趟的旅程不虚此行。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已过的事，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这里好像讲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现在也没有人纪念，后来人做的事情呢也不会有人纪念。 那如果怎么样呢？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是不虚空的呢？对啊，就纪念，纪念。对啊，当我们走过人生许多道路的时候，我觉得被纪念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下一张，我们来德国之前，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参加了一个小组，参加小组，他们就为我们送行。那这就是我们小组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人。那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是，对啊，大家最后呢为我们送行嘛，一起聚餐，聚餐完了之后就为我们一起祷告。他也知道我们要来德国两个月。对，很感动的是，哇，不只是我来德国，不只是我们家来德国，而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纪念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要来服侍神，他们也用祷告来纪念我们，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那相反的呢，下一张，哇，这是我2006年来到德国的时候拍的一张景象。其实这个景象呢，就可以反映我的心啊，我心里面也是一片的白茫茫啊。刚要来读书，然后哇，外面下着大雪嘛，所有生活都还没有安定好。然后我一个人来，我需要去找房子，找了房子之后才能够办家庭团聚的签证。那我去哪找房子啊？找到了一个山上，到了山上往山下一拍，哇，就是这个景象。找了半天找不到房子啊，语言又不通，对不对？第一个学到的字就是 Entschuldigung。我在想，哦，只要讲到 Entschuldigung 呢，就是结束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希望了，找房子就没希望了。我也搞不清楚，当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可那时候来到这里举目无亲嘛，就只有每天就只有跟我太太联络。那有一天呢，下了真的大雪，我要跟我太太联络呢，还要先到学校去，学校才有网路，需要爬到山上。我们那时候学校在山上嘛，然后到山上，那天下了大雪，在车站等车，奇怪，等了半天车子都不来，以后才知道啊，原来雪下太大了，那些车子都停死。我就自己一个人走，走过了，往山上爬嘛，走过了大概一段公车的距离，哇，觉得人心里真是凄凉啊，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啊。那时候我太太还常跑出去玩，她还去冲浪，对啊，那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像没有人纪念。对啊，当你的人生被人纪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并不是虚空、没有价值的。我们从传道书这里看到了传道人这个传道者呢，他定了这个题目：虚空的虚空。他要来看一看到底人生的虚空在哪里，虚空是什么。然后他定了四个标准来衡量这个虚空。第一个就是长存的，如果说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找到哪一些长存的事情，永远恒长的、不变的，其实我们人生是有价值的，就可以脱离虚空了。第二个讲到的是满足，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得着满足，或许不一定是那些很快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可以持续不断的，我们的人生也不再虚空。第三个是讲到新鲜更新，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天天有新事，天天有新鲜的味道，天天有一些新的气息，那我们的生命也不再虚空。第四个讲到的是被纪念，如果我们生命被纪念，而且是永远的被纪念，我们的生命也不再虚空。不知道在你现在，你有没有尝过这四项呢？这四件事情，如果你都没有尝过的话，或许你的生命还真的是蛮虚空的，是不是？对啊，今天我们看传道书只看了第一章，对不对？譬如说你读一本书吧，你读不完这本书，你会先看前言，对不对？看完前言之后呢， 就跳到结论去嘛。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传道书，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传道书的结论，他在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第十二章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话。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神，有一位神。从前面我们看到虚空，对不对？那看到最后，那叫我们人生可以不虚空的，就是那一位神。这里传道者要告诉我们，我们用这四前面所看到的衡量虚空的四个条件来衡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认识那一位神，认识那一位永存的神，我们的生命就不再虚空。这里第一个讲到的是，神是那一位亘古长存者，神他永远存在，从起初他就在了，直到末后上帝也在，而且神不曾改变。圣经当中他说，经上有话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从一开头你就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讲神，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里面也讲到，首先的是神，末后的也是神。神是那一位亘古长存者，他是那一位永远长存的。当我们认识他，经历他，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可以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是那一位审判者。什么是审判呢？就是所有一切的意义，所有一切的价值，都是由他来衡量。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所有一切的评估，都在上帝的手中。神永恒不变。当我们如果明白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那亘古不变的真理。当我们如果按照这一位神的心意而生活的时候，最终神要审判，最终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就被上帝所纪念。而且这纪念不是在地上这些必朽坏的人、必过去的人的纪念，而是在天上被纪念。这位神是永远的神，被他纪念就永远被纪念，我们的生命可以永远被记在那生命册上，被记在上帝的本子里面。接着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了其他两个条件。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上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我们也看到，上帝是那位创造者。圣经上讲，耶和华以智慧一体立天，以聪明定立地。天地都是按照上帝的智慧所创造的，所有一切都充满着神的智慧。神创造了日月星辰、天地海洋，一切的植物、动物、昆虫，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充满上帝的巧思。对，其实光从我们对这万有的一切的认识，其实我们就发现，哇，认识的越多，越觉得，哇，神真是丰富啊！当我们越去认识、越去了解，越发现许多的新知啊。对啊，并且神不只是在这万物当中创造了这一切新鲜的事物，神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他是那一位做新事的神，他要做新事，在这世代当中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与人立新约，将来 一切属于他的百姓要赐给他们新的名字，而且在天上将要唱那新歌来赞美神。当我们认识神，对，我们可以天天来经历他新的创造，他新的启示。那新鲜的事情叫我们的生命不再虚空。再来，我们看到上一章，神在我们心里面放了一个空缺。在这段经文讲到，他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就是把神自己，其实神原本是要与人同在的，但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那个空缺，那个永恒的空缺，就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事物来填满。只有神，那位永恒的神，他才能填满我们人心的渴望，人心里面各样的需要。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对啊，神他是万古长存者，认识他就带领我们进入了永恒。神他有无穷的智慧，用他的智慧创造天地海洋一切的事物，并且他要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做新事。当我们认识他，我们永远都有新鲜的知识。对啊，神他有无尽的丰富，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空缺，叫我们得着饱足。而且只有神，当我们认识他永恒真理的时候，并且按照他的心意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永远被他纪念。所以认识神叫我们的生命不虚空，可以不虚人生的道路，不虚此行。接着下一章，但是我们能认识神吗？或许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对不对？你前面讲了那么多，认识神能够得着那永远长存的，认识神能够得着心里的满足，认识神叫我们被纪念，认识神我们可以领受那活泼更新的生命，但是你怎么说我们能认识神吗？就圣经上面很不幸的让我们看见，对啊，当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时候，那真的是人生的虚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从一开始，对啊，神创造了世界，伊甸园创造好了，把人放在里面，但从第三章开始，人就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人就被赶出伊甸园，人离开了神，不能够再回头，人也没有盼望。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罪成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个拦阻，那个阻隔。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亲近那位圣洁的神。人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知识、道德，你可以去行善，你可以学习天下各样的知识，但是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可是感谢主，对啊，今天当我们认识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一条出路。换下一张，那个出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经上面讲到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对，我们知道认识神可以叫我们的生命不再虚空，不再荒唐，不再无聊，不再空泛，不再暗淡无光，可以叫我们的生命充满力量，叫我们生命得着饱足。对啊，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那条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那边也讲到，我们因着信 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了。在这里讲到我们靠着信心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罗马书那边也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作为了挽回祭献上，以至于叫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所以最后我也想邀请各位，也邀请你来认识接待这位耶稣，借着他我们可以认识永恒的父，天上的那位神，叫我们的生命不再虚空，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丰富，叫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充满价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还是感谢你，主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是充满惊奇，是充满饱足，主啊，是不断的更新并且被你纪念，主啊，我们可以永远长存的生命，向你感恩，主啊，谢谢主，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叫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谢谢你，主啊，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愿意接待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里，做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